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为您播出第15集，一起翻阅大运河人物篇康熙。本期节目嘉宾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节目选题策划人小强，主持人米夏。那说到康熙这个人物啊，我们要说一说在他在位期间，康熙其实曾经多次对通惠河治理过，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我们让蔡老师给介绍一下。 康熙这个是清朝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这个清朝以来呢，他漕运呢，他是继承了明朝的这个制度，但是在通惠河上呢，由于水源呢只剩下1000山的水，所以呢困难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康熙12年的时候呢，他就找着这个根源，就是疏浚了1000山附近的河道，他要增加昆明湖的水，这样呢水源能够保证以后，再有呢往下就是通过长河输送到北京，再输送到通惠河里头。长河上最关键的就是白石桥闸和高粱桥闸，这个是康熙是12年1673年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听您跟我讲过，说您当时还拍过那个和高粱桥那个闸的那个照片。 现在高粱桥也还在，就是地铁西直门站有3个圆的建筑，离那儿建筑150米。 但如果说不是有人带着去，是好像也不好找啊。 那个路就是高粱桥路，白石桥还有，但是闸已经没有了。完了，到过了10年，康熙又在玉泉山又疏浚了河道，而且还建了玉泉新闸。这个玉泉新闸就是叫北长河上，从玉泉山直接流水到这个昆明湖的这个闸。另外呢，还修了一个重要的闸，叫青龙闸。青龙闸就是颐和园北出口，原来到流到清河里的这个闸口，叫青龙桥，现在还在。这也是一个要保证运河水源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再有就是13年以后呢，就是1696年又系统的治理了通惠河上的5个闸啊，而且每一个闸呢它有越河，就是排洪水的河道，在上面呢又修了个减水坝。第2年呢，就是康熙36年呢，又在大通桥下建这个新的闸，这个闸用的时间不长。另外在通州呢，就是通惠河和石坝交接的这个叫葫芦头，葫芦头呢它是一个断头的河，洪水来的时候呢它要把洪水排走，所以又修了一个减水闸。这是康熙对通惠河这几年做的重要的事。 那您刚才讲那个通惠河就那5闸，是后来我们看到什么2闸呀，什么高碑店闸那5闸吗？ 对， 其实蔡老师写过很多水利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叫《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这本书小强细细的读过啊，也总结出了问题啊，其中的一些历史上的细节，比如说畅春园对于康熙来说是一个他非常喜欢而且也长期住在那里的一个园子。那么修畅春园的时候是在康熙26年，康熙48年又修了圆明园，当时引的是万泉庄的水入这个园。那畅春园为什么要引这个万泉庄的水？ 这对北京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啊，北京的西北啊有很多的泉，尤其在海淀一带，这个我们现在说万泉庄，海淀万泉庄，这个泉水呢流出来是往北流的， 对， 哎，往北流，所以 对对，它那边高，北边低。 对，这个北京很多人很奇怪，说这北边应该往南流，它不是，它从南边往北流，所以那个畅春园呢是正好是在它的西北侧，圆明园呢在它西南侧。所以他把这个通过马场河把这个水引过来以后呢，到这个两个园子里头，这里头呢，你看康熙26年、康熙48年，做过这事儿。其实呢，在昆明湖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给圆明园供水的，就是二龙闸，在东岸。有两孔闸，这个咱们以前 对说过 做过、 嗯、对， 这个二龙闸就专门给圆明园供水，所以圆明园的水最好的保证是昆明湖。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康熙46年为了给这个清河那个八旗子弟兵啊供应漕粮，从通州沿着清河开了一条运河叫汇清河，它上面呢这个从通州开始到水墨沟止有修了7个闸，它具体的地名都有，但是现在我在80年代初就一个闸都没找着， 嗯，历史遗迹完全没有了， 已经记载的很清楚。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畅春园是在康熙26年修的，畅春园呢其实兼具了医院、疗养院、游乐园，甚至是政治副中心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啊。我们要让二位来聊一聊畅春园对于康熙皇帝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他的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发生的啊。 其实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哈，跟蔡老师也交流，我觉得这个畅春园对于康熙皇帝来说特别重要。他等于是从南巡之后回来，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北京这个西北部，然后找地方，然后就建了这园子。那他当时是因为什么？您说他把这个万泉河的这个水给他引到这里边来了，就是因为这水多是吗？ 对，因为那一带如果不是从这引，就是昆明湖。 嗯， 但是昆明湖呢，他要承担着给通惠河供水的任务。就是要引昆明湖的水还是尽量要珍惜一些。 嗯， 这个就是海淀万泉庄，还有海淀那边有好几个泉，现在以万泉庄呢来说呢，你听这名儿它就不是一个泉。 对，万泉嘛。 哎， 对，八沟 沿着万泉河流，所以它尽量严格的说呢，过去对北京的水的利用也是相当的充分的。 啊，他特别喜欢这个园子，啊，他最后什么，包括他办千叟宴呀，然后包括给他母亲那个孝敬他母亲，好多事情都在这园里发生的。 这个园子的，往西去面积很大，这个园子的西边原来记载还有一个叫西花园， 对， 跟他挨着。你还记得昆明湖扩建的时候，昆明湖的东堤就是西花园的西堤， 对。 哎，所以有那个 东堤此时是西堤，西堤可能是东堤吧。 对，就是那句话。 对， 就是跟畅春园跟那西花园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那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年间了。 嗯，我们说这个园子对康熙皇帝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康乾盛世嘛，这是祖孙两个人。 对。 那么康熙第一次看到乾隆的时候，其实是在畅春园啊。这一段，小强也可以给讲讲。 这个是在1722年的春天。当时呢，3月底嘛，等于是那个圆明园牡丹台，他就开了很多很多的牡丹。他当时已经那个赐这个，当然还不叫雍正皇，就是那个胤禛嘛，皇四子，然后建了这个圆明园。他呢，这个胤禛呢，等于他就是请这个那个康熙来说：“爸爸，您来看看这园子。”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弘历就是这个后来的乾隆皇帝，只有12岁，就在这个里边，在这园子里边。正好乾隆一看赏花，然后就看到了，然后祖孙三代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很难得的。这个就是康乾盛世这三皇帝唯一的一次的相遇，对， 嗯。 所以后来呢，这个康熙一看，这个正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弘历就是这个后来的乾隆皇帝只有12岁，就在这个里边，在这园子里边，正好乾隆一看赏花，然后就看到了，然后祖孙三代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很难得的，这个就是康乾盛世这三皇帝唯一的一次相遇，对， 嗯， 所以后来呢，这个康熙一看这个弘历还不能叫乾隆哈， 嗯， 就是特别的聪慧可爱，然后呢也是对他就是特别的高兴， 嗯。在康熙46年的时候，他开了会清河，起水墨闸到通州。其实当时的会清河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清河，对吧，蔡老师？ 对， 有运河就得有粮仓啊。其实我们也做过关于粮仓的专题节目，在老北京有着五闸二坝十三仓的说法，也有五坛八庙十三仓的说法。那这十三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严格说呢，北京的仓从元代开始，元代是22个仓，到了明代呢，是明代是13个仓，到了清初呢是剩8个仓，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南新仓、海运仓、陆米仓，这些仓 就在东城的这 东直门到朝阳门的城根这一带，这些仓建筑是用城砖，它的墙2米多厚。这些民国的时候，这些仓是军队住着，解放后一直这些仓是北京日百货公司的仓库。我81年看这些仓的时候，还有基本都完好的， 嗯， 就是别人老百姓是进不去的，就那些仓。底下它那每个仓底下架的是木头，底下是一个隔层，上面有顶上有气楼通气，又保持湿度，又要防雨，它保护的非常好。 等于是后来因为这个就是清朝灭亡之后，这个八旗没有了，然后等于是这些仓啊什么这个漕运也都没有了。 实际还没有到清朝后期，这些仓的作用已经就减少了。 其实在康熙年间啊，因为康熙执政的时间比较长，长达61年，那么在他在位期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隶属了他有过很多次对于通惠河治理的记载。那么在他执政期间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修了通州的标志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那么这个通州燃灯塔背后也有很多自己的故事。 这个通州燃灯塔其实是历史上很早啊，通州它是作为标志，文献说有说唐朝就有了，但是从漕运来说呢，通州的北运河的漕运呢，正式是从金代的华北地区33个县的粮食都要先集中到通州， 嗯， 通州怎么运到广安门？这是就费很多劲。这个元朝的时候就有灞河、进口河、通惠河，这个所以他那些漕船来了，远处一看，看见这个塔了，就变成那个通州的标志了。尤其南方来的船，他要到通州以后，他要在通州卸下来。元朝不用卸，明清开始他要在通州卸下来以后呢，换船，换到通惠河的小船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把粮食要验收的，因为而且他要回空船，回空必须要在人运河冰冻以前要回到南方去，好，第二年好来，如果头一年要耽误了，回空可能就冻在半路上了，他这个船就没法维修了，你等到水暖一化又该准备第二年，所以这个漕运这件事一直是抓得很紧的。 您说这个通州这个燃灯塔，据这个资料显示说，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始建于南北朝北周宇文时期，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是等于是因为康熙18年地震，然后呢这个又重修，等于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塔是康熙年间重修的，在康熙35年，是吧？ 对，重修。像这个塔，他严格说，他只要震倒了修，这是很正常的。不倒，过上一段时间也得大修。像前一段这个塔还在大修，他 他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站在那个岸边上啊，站在这个北运河的西岸， 嗯， 看着这些人在忙碌， 对， 看着那些南方的船一艘一艘的来卸卸粮食，还有百货。所有他那个位置是正好看得一清二楚， 对，他是一个见证者啊，默默地守候在那里。当然在运河上，在这些漕船上，这些官员啊看见他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目标到了啊，这个我们的目的地到了。所以清代的王维珍写下了一首诗，大家也非常熟悉，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叫古塔凌云，是吧？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回花赶旧游，无恙蒲翻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在乾隆年间重新啊修了这个通州的标志性的建筑燃灯塔啊。那么其实康熙啊曾经多次顺着这个大运河南巡治水，而且那个时候去南巡还不仅仅是就看一看啊，他是要亲自督促大运河沿岸的水利工程的。这其实在历史上早有这样的传统传承下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夏天发大水的时候，康熙就真的顺流而下去看一看哈。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从康熙开始啊，他治理运河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也就是说从顺治开始，刚把整个中原这天下治理，所以呢他感觉到就需要皇帝亲自到南方去视察。因为清朝来了以后，这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件事儿在南方抵触性最强，所以他修了运河以后呢，给他南巡就创造了条件。他南巡去，其实有的人说是皇帝吃喝玩乐，其实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各地考察官员考察运河的工程。他最多去的地儿就是青口，青口、 青口在什么地方？ 青口就是在现在的淮安这个地方，所以它是黄河、运河、淮河的交叉口。 就是得当年黄河还是从那儿， 当年黄河还要走徐州、走淮安，从这个，他从南宋开始夺淮入海，就黄河把淮河河道给抢占了。从这儿入海，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相当于运河的咽喉要道。所以这个南巡就是以康熙开始呢形成一个惯例，就说要看水利工程，看清口，还要在现场去指挥，亲自去看，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其实康熙在位期间啊，还完成了就是京杭大运河中河的建设。说到中河这个词儿，大家可能相对就比较陌生，中河指的是哪一个段落？ 中河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又回过来说京杭大运河的特点。京杭大运河元代修通的时候是从济宁到徐州，徐州顺着当时的黄河360里到淮安，就是这个360里，尤其在徐州那个口这儿的有吕梁红、徐州红，所谓红就是狭隘的那个石，像三门峡似的那种石头的暗礁，粮船在那经常翻。所以呢现在就是从明代的隆庆年间开始，就开始呢南洋新河就开始希望改道，不走这黄，减少走黄河， 太危险。 在黄河走太危险。这样呢，一直到了康熙27年，这个谁呢？就是他的治河这个总督，晋府和陈璜出的主意，就是最后一次呢，就是还剩下120里，就开这个中河。中河就是最后一段，就是从济宁里斜着过来。一直接到了等于清口，接到了淮安，那个就是淮安这一带，所以这样呢就把徐州到淮安的360里黄河给绕过去了。 我看到资料里边显示啊，就说这个晋普和陈黄这两个人治和确实是也是不是说那么一帆风顺的，一开始还是有很多大臣提反对意见，是康熙然后等于是采纳他们的意见，最后他们这个意见是占了上风，是吧？ 对。 在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康熙皇帝啊，那么唐代诗人皮日休啊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他说：“晋到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这是他对大运河发出的感慨。那康熙皇帝为了漕运，为了修建皇家园林，对北京大运河做了诸多工作，在京杭大运河河段更是兴修水利，造福百姓。所以康熙皇帝在大运河文化中也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为您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的第16集《大运河人物篇》乾隆，欢迎您继续收听。 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风马爱的中原，爱的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锋与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 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正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16集大运河人物篇，乾隆。本期节目嘉宾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节目选题策划人小强，主持人米夏。那说到乾隆和运河的故事啊，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了解乾隆在位60年啊，他的风流史，他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关于水利的部分可能大家真的还不太了解，那让蔡帆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乾隆皇帝在60年期间，正是在清朝还是盛世，在水利上来说呢，京杭大运河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是在北京来说呢，由于只能依靠玉泉山的水，这时候呢就明显的感到运河通惠河的水源呢有点不足。这时候呢，所以乾隆年间呢，他做了几个跟水利比较大的事情。第一项呢，就是乾隆15年扩建昆明湖，把它扩大了4倍啊，完了呢修建了一系列工程，这样呢就一是增加了北京水源的保证，这是很重要的一项事情。第二项目呢，就是说玉渊潭的水源呢，原来是靠东南泄水河，这个它的水源没有保证，所以呢乾隆的时候呢，把玉渊潭这个湖泊呢又修了以后呢，而修建了一些建筑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钓鱼台的遗址。另外呢，就是乾隆年间呢， 对通惠河的治理呢也比较重视啊。所以在通惠河呢，原来呢只有三年一小修的制度，就是说时间长了呢，河道和闸坝工程码头都要出问题。乾隆时期呢定了一个固定的十年一大修的制度，这个对通惠河的运转来说起了很重要作用。这是在运河上做的主要的工作。 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是专门采访了颐和园的副园长秦雷先生啊，我们来听听秦雷园长是如何介绍啊二龙闸、东堤、昆仑碑的。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说到大运河北京段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都和乾隆皇帝有关，特别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二龙闸、东堤、昆仑碑、红牛、孝济桥等等等等，几百年过去了，乾隆皇帝还是当然的主角。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颐和园秦雷副园长为我们一一介绍。 乾隆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盛世，包括漕运的用水，包括这个周边嘛其他的这几个园林的修建，这些用水啊，人口的增加都不够了，他要增加这个北京城的这个水，就把这个西山这一带，香山、西山、玉泉山这一带的水啊，从山上的这些伏流， 哎，做了一个水库的意思。 对，这是北京，可以说北京城第一，历史上第一个的水库。 现在我们到了二龙闸，但现在咱们的解说上写的是二孔闸， 其实它的名字叫二孔闸，二龙闸是俗称，叫来叫去，二孔闸就叫成二龙闸了。其实它是两个孔的这么一个闸口。 那这个闸孔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闸孔就是过去提闸放水，这个水可以通上圆明园以及灌溉这个东边颐和园东边的这些稻田。我们整个这个东堤，这条东堤都是乾隆的时候修建的。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东堤的昆仑石碑，这块碑呢是乾隆29年立的，其中呢阴刻了乾隆御笔题诗两首。 这个碑的形状啊是乾隆时期特有的，叫昆仑碑，底下是海水江崖的一块基座，上面呢是一个这个有点圆头圆脑的这么一个碑，有点碑结的那种形式啊。这种形制只有在乾隆的时候在皇家的这个园林里边才有。他们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哎，这是乾隆的御笔，西堤此日是东堤，西堤啊今天就成了东堤了，名相何曾定可及，就是这种啊名称啊啊概念的那是可以考察的。 听了刚才的采访，包括最开始节目中蔡凡老师也说到了，乾隆皇帝他在位期间一项重要的关于运河的举措，就是他扩建了昆明湖，把昆明湖的水域面积扩大了4倍啊。那么他为什么要扩建昆明湖？ 那是这样的，就是在清朝呢，整个通惠河的水源就只能依靠玉泉山了。玉泉山的水呢，先留在元朝叫瓮山泊，明朝叫西湖啊，它的面积呢实际上是很小的，像一个半月形的。这样它存的水量不多呢，在运河用水的时候呢就深感不足，所以这个乾隆15年呢。考虑就是第一是给他母亲60大寿啊，要修建清漪园，他同时呢也扩建了昆明湖。这个工程呢很大，实际上是乾隆14年开始修，扩建湖的工程呢15年的3月份就修完了。这个扩湖工程呢它是首先是这样，就是先修了一个东堤啊，这个东堤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堤。这样呢它这个原来的西湖的堤呢是在龙王庙到石坊之间，所以它往东呢就把这个很多稻田扩进里头，中间有一个耶利储材墓给它移到东边去了。这个东堤呢修了多长呢？2200米。这个东堤修完以后呢，实际上就把东堤以西的稻田都围在昆明湖里头。我们现在去看 昆明湖的湖底高程还高于颐和园东墙外的昆明湖路， 嗯， 就是说它完全是靠东堤围出的一个湖，嗯。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原来的龙王庙呢，变成水中间去了。一些人说建议把它拆掉，工部和乾隆说那都不能拆， 嗯， 啊，这龙王庙是很重要的，大水都不能冲龙王庙，咱们修昆明湖怎么能把龙王庙拆了呢？说要不拆这个龙王庙，南湖岛在湖中间怎么办呢？工部说那简单，修一个桥过去，哎，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十七孔桥，很长的一个桥。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去昆明湖，去颐和园里头，你看看十七孔桥，看看阔如亭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嗯， 对。过了三年呢，到乾隆十八年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东边大堤，你们看东堤呢是一个大坝，都是大条石，东边水够了两米深，西边湖底露出来了，它有一个斜度， 就一大斜坡， 一个大斜坡，本身是西高东低啊。乾隆这怎么样，找了一个工部，说工部说这个管水的，说这好办，中间修一个堤啊，把那湖隔开，隔成两半， 一分为二， 哎，上边水高下边水低，这样呢修了这个堤呢还要中间还要连通，这样呢修了六个桥，桥底下是闸，这保持两个湖的连通，西边呢又隔开成两个湖，中间呢就是玉带桥呢是作为走船的啊，就是皇帝清朝的皇帝去玉山山要从昆明湖走，这样西边水也够了，东边水也够， 就起码你一看都是水面，别露底哈。 对， 嗯，那我们今天去颐和园的时候啊，也能看到乾隆留下的许多这个碑文啊，那我们会在东堤看到昆仑碑，那么这个碑的造型也是比较特殊啊，现在我们可以用萌萌哒来形容它，这是乾隆很喜欢这一款。那么这个东堤昆仑碑上啊，记录了什么样的文字？ 它是这样的，东堤啊，它是东堤从文昌阁到秀一桥，你在秀一桥那点呢，原来有一个碑，也是记载这个关于昆明湖的，在那个铜牛这点有一个碑，现在从新建宫门进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碑呢是第一句话呢，可以大家记住这第一句话就行了，叫西堤此日是东堤，也就是说昆明湖这个东堤的名字呢是乾隆爷给起的名字，就这个堤叫东堤。但为什么西堤此日是东堤呢？就是说原来呢东堤这个位置呢是东边这个一个园林的湖的西边这一堤， 嗯， 就是同样的位置呢，乾隆说让给昆明湖了， 嗯， 它就变成东堤。 我们知道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舞文弄墨，一辈子留了几万首诗下来，那么乾隆的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北京大运河有关系的，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下乾隆皇帝所写的有关通惠河的诗作。 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大运河文化带人物篇啊，自然不能不提乾隆皇帝，他所开创的康乾盛世，兴修水利，六下江南，对通惠河、京杭大运河都贡献特别的多。看到昆明湖烟波浩渺，通惠河漕运繁忙，玉渊潭抗洪建功，乾隆皇帝自然是诗兴大发。那从昆明湖到通州，他行一路写一路，留下了众多的诗作。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打开文化之门主持人殷超为我们朗读其中最为精彩的几首。 昆明湖，层楼雅号画中游，四面云窗万景收，只有昆明太空阔，破烟几点下闲鸥。广元闸，广元设闸界长堤，河水碎分高与低，过闸路行才属五，换舟音复朔回兮。 乾隆二十六年，御制会通词诗。一座湖亭倚大堤，两边水自别高低。片诗几胜浮烟坊，春树人家望转迷。烟中遥见妙园红，瞬息灵词抵会通。雨意明蒙犹未止，出郊即看麦苗蓬。 刚才我们欣赏了一段乾隆写的关于通惠河的诗，其实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会通词啊。会通词今天是郭守敬纪念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状态。那么之前其实这个会通词是和乾隆皇帝之间有故事的，我们让蔡老师给讲一讲。 会通词呢，它是位于呢，就是明代开始呢，它是德胜门水关对应的一个不大的一个祠庙。这个乾隆呢，他在这个对这个位置呢，因为很重要，乾隆呢也专门写过诗啊。我们现在看到会通词呢，它因为在北京来说呢是个重要的水关位置。什么叫重要水关呢？就是北京城里边的水，什刹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的水都要从这个口进来。如果这个口出问题了，中南海就没水了，北京的城里的园林的水也没了。等这个会通词呢，在1972年修地铁的时候呢，给拆掉了。后来呢，在1986年的时候又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侯恩之、吴良镛先生呢，认为这个位置呢，上边有建筑啊，有几百平米的建筑，不大，可以做一个纪念馆。纪念谁最好呢？就是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因为元代的杜水鉴呢也在什刹海金水滩的旁边。 就郭守敬是在那儿上班。 郭守敬在那儿上了几十年。所以呢，而且郭守敬呢对北京对大运河的贡献非常大。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呢不熟悉。所以这点呢做一个科普的纪念馆。所以这个从88年开馆，到2007年又第二馆，到现在布置第三馆，应该在11月份左右就能和观众见面了。 到时候大家去那儿可以看一看啊，缅怀一下这位非常伟大的元代水利家郭守敬。那其实乾隆一生为我们关注最多的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他老下江南。我们下面再就请蔡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乾隆六下江南，每一次走的都是大运河，他没想到海上去看一看吗？ 乾隆六下江南呢，他的路线来说呢，他是沿着运河，他要经过运河几个重要的关口，就是运河的节点啊，就是运河的水利工程上最重要的地儿。你比如说黄河和运河、淮河接口、清口，这个地方很困难，工程很多。完了再往下呢，就是到瓜州、扬州这个和长江的接口。长江过了以后，过了镇江呢，就是再往南边了啊，就是要到最南边，就是杭州了。他六次去呢，都要走这几个重要的关口。所以呢，六次呢，他最后到的地方呢，说都是杭州。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刚才说康熙也下过江南，是吧？乾隆下江南，说为什么要走大运河呢？他怎么不走别的地方呢？因为呢，整个来说呢，这涉及到整个京杭运河它的管理体制。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管理体制是这样的，就运河本身它是水利工程，它的所有的闸、坝、岸啊这些工程都由工部来管，这个护岸每一公里都有人，都要看着，不能让它坏了、走水了， 就或者是被人破坏。 对，这个运河里的这种船啊、码头、 里头漕粮、粮仓、搬运，这是户部。 哦。 第三个，所有跟运河有关的战车、护岸安全是兵部。 哦。 这个大运河呢，它相对来说呢，每一公里呢都有 三 个部门的来盯着， 工部、户部和兵部。 对，另外呢，如果商业商船，它还有帮派、青红帮、盐帮，就是说民用的这个船也可以走。 嗯， 这个呢，政府不直接管，由这些帮派来协助政府管。 哦， 如果皇帝要下江南，那就一个禁盐令。 对， 就是。很平稳的就可以走几个月都没关系了。 哦，所以这个乾隆心里忐忐的，必须得走这个运河呀。这三个部门都得给我服务，是吧？他这一声令下，就是这三个部门的这个最高长官都，哎呀，战战兢兢。而且乾隆一辈子六下江南，他们也得好好把这个运河疏通好了，保不齐皇上这又下江南了，一看你这也没修好，这路水路不好走啊，这都是责任啊。所以说这个乾隆六下江南必须都得走这个大运河，海运太不方便，而且也不够安全啊。 乾隆下江南，他是一个他对水利工程很重视啊，为什么还要到杭州一定要停留呢？因为杭州那点有那个海棠， 嗯， 整个的萧绍平原啊，就是浙江那一带是我们国家最富庶的地区，它沿海啊，从明代以后修了好几百公里的海棠， 嗯， 这也是中国很伟大的工程。这些海棠来保护着塘内的农田和居民，所以这个工程呢，就是清朝，尤其清朝投资很大，而且是国家主管工程。 嗯，那么正是历史上这些杰出的人物对于水利的合理的利用、科学的利用，才沟通了中国的南北，创造了大运河这样的奇迹。希望大家以后走到大运河旁边的景致的时候，能够想起这些动人的故事啊，能够想起大运河给予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文化的滋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却提醒我，永远。 是什么。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订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年轻人喜欢，老人喜欢， 解馋了。 今天呢，为大家哈、现成弄的是散养鸡制成的熏鸡啊。 嗯。 另外呢，还有南方人做的酱鸭， 酱鸭 真的 好 吃。 嗯。 另外还有酱猪蹄儿、这都是大家喜欢的。 为什么跟您说解馋了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散养鸡这熏鸡直接配了5只。 哎， 我们这个酱鸭子，酱香口味的酱鸭子又是给大家配了5只。 5只， 这就是。10大只，您得算算您市场上买这个地道的得多少钱，然后再配4大猪蹄儿、一共多少钱？ 一共啊，市面上700多块钱。 对， 但是今天呢，是武迅这个品牌急于向北京市场的推广，所以呢，应该说一个广告推广价。 是的， 299，299，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 是的。 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可能听到这个组合很多朋友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啊，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是的，一说到武迅这个品牌，可能南方的朋友比较熟悉， 是是， 北方人还不是很熟悉，特别咱北京人，他是进北京市场，南方牌子、而且人家火的俩东西，就是一个是散养鸡，一个是传统酱鸭， 哎， 这是全拿来两个自己的招牌给您尝。散养鸡，什么是散养鸡？咱们平时吃那白条鸡，或者您去餐厅吃那个什么宫爆鸡丁啊。啊，什么那个卤的鸡腿啊，全是那种白条鸡。白条鸡28天到30天就出一栏就出来了，对吧？可能这一辈子他都没动过，所以那个鸡那个肉啊基本没什么味儿，全靠您那个调料调出来的。 嗯， 但是人家武迅散养鸡起步是210天， 那可不， 不 半年多 不能低于210天、7个月吧，7个月才能长成。这时候出来那个鸡完全是就自己觅食、咱们叫溜达鸡，也有人叫奔跑鸡，它不天天跑，它溜达， 长得慢呀。 对，长得慢、所以这里边是传统的，咱有吃那鸡的香味在里面、再加上老汤一卤，您出来之后这熏鸡的味儿、您再说那酱鸭，南方人做鸭子其实跟北方人做鸭子 特别拿手， 咱们不就是烤吗，对吧？啊，但是人家什么咸水鸭，什么酱鸭，什么各种什么鸭血粉丝汤，什么都有，非常会吃。 嗯， 然后呢，这是酱味的，又符合咱北方人的口味，又是用那种小笋鸭做得了净糖褪毛的，做成熟的，1斤2两1只，酱香味非常浓郁的，你也可以尝尝。5大只，这加起来一共10只，5只鸡5只鸭，再有4包猪蹄，每包120克。 这个猪蹄我跟你说，你是这个用老汤酱汁儿， 哎，真是。 你在家里要做猪蹄的话呢，有的时候用这个高压锅酱啊等等的，时间倒是快，但是味儿进 又油腻， 又糊嘴又油腻，有的时候呢还嚼不动，还腥。所以呢，这个猪蹄要酱好呢，真是太好吃了。 那是技术 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满足了大家的口福之欲，同时呢， 解馋解馋， 还安全健康， 对对对对， 而且价格还适中啊。 是的，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5只散养鸡。熏成的啊，这个鸡。另外呢，还有呢，就是5只酱鸭，还有120克一袋，4袋的酱猪蹄儿。那么市面上7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你说工作这么累啊，咱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是 吧？ 好的。 如果你自己啊回去做的话呢，这些一个是这个浪费时间和精力， 嗯， 确实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手艺了。 是。 另外呢，你说到超市买也挺贵的，小商小贩那儿的话呢，安全性呢你也拿不准、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啊，其实可以多订一点，因为这种东西呢都是这种 整个的真空密封装，跟家里放得住， 对，所以呢也放得住。你说你无论你自己用啊，还是说你走进访友啊，或者你请客送礼啊，都是用得着的。 是的，而且下半年年节又多， 是啊， 都赶着下半年过节聚会了，所以都备点，家里来个朋友，来盘鸡，来盘鸭，来一盘猪蹄配齐了，您拍个黄瓜，这不挺好一桌菜吗？ 像这种塑封的，还真是它有一定的保质期的， 对，保质期很长，而且您热着吃冷着吃都行，直接真空的时候您上锅蒸也可以，或者您说直接切凉菜您拌丝儿也可以，就是米饭拌着面条全可以吃 都行啊。另外呢，如果您电话是傍晚的话呢打不进去，您可以直接呢上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